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玉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补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四集，特别管理局。 你刚才看见什么了？怎么突然很怕我呀？ 你用人皮灯笼吗？ 什么人皮灯笼？ 何玉莫名其妙，不像是装出来的。冬至暗暗松了一口气，将自己离开餐车之后的遭遇简单说了一下。何玉摸着下巴， 那这么说应该是那瓶水有问题。 什么问题？ 你想听真话还是假话？ 假话是什么？ 假话就是那水里有迷幻药，你被下药了，所以产生了幻觉。 那真话呢？ 真话就是那瓶水里融了妖气，你将妖气喝进肚子里，就会被迷惑，产生幻觉。 假话好像更加可信一点。 何玉耸肩， 人总是喜欢自我欺骗，你喜欢相信哪种就相信哪种了。哎，你仔细看看我，我哪像坏人呀？我 特别像。那瓶水是我亲眼看着徐姐去买的，来回不过几分钟的时间，到我手里的时候还是全新未开封过的。再说了，给我下迷幻药又图什么呢？劫财劫色，怎么看我都不是一个好目标啊。 冬至茫茫然，想起打从踏上这列火车就频频遇见怪事儿，厕所里凭空失踪的乘客，半夜里的梦境，还有刚刚的幻觉。冬至确定自己精神正常，也没有遗传精神类疾病，那么只有一个解释，何玉的话是真的。冬至眨了眨眼睛，慢吞吞地问， 我喝了那些带妖气的水，会不会有事啊？ 当然了，你刚才已经把妖气喝进去了，它会在你的肚子里生根发芽，然后从你肚子里破出，到时候你就死定了。 冬至想起了电影《异形》里的情景，顿时遍体生寒。 真的啊？ 当然是假的了，这种骗小孩子的话你也信呀？这真是好了好了好了。 何玉伸手过来揉他头发，像对一个傻白甜的小孩。 其实啊，我也没骗你，就算你把那一整瓶水都喝下去也没事儿，那里头的妖气并不多，刚才老大已经帮你化解了，不会有什么后遗症。 冬至本来不打算再理会何玉的，但一股气被对方揉着揉着就散了，还是忍不住问， 这列火车上到底有什么？你们又是什么人？ 何玉带着他来到先前他们所在的座位，又摸出一张工作证给他看，鬼鬼祟祟的样子像是地下党在接头。只见工作证上面写着特别管理局，工号2491，何玉。冬至茫然了片刻，终于灵光一闪， 你们是有关部门的人？ 何玉笑着将牌子收了回去。 有关部门，你这称呼挺好玩的，这么叫嘛也未尝不可。火车上有些古怪，我们就是收到消息才会上来追查的，不过事情不大，不用太担心，我们会处理好的。 冬至听见处理两个字，莫名有点紧张。 那我会不会被失忆啊？ 什么被失忆啊？ 美剧和电影里都是这么演的，但凡看过外星人或者不明生物的民众，被主角的记忆消除棒一照，立马什么都不记得了。 还有这电影啊，叫什么名字？回头我也去看看。 叫黑衣人，有三部，还有美剧 X 档案，也是讲这一类的，挺出名的。 我之前一直在山上，除了修炼就是修炼，两年前才下山，有点空都用在游戏上了。你说的那种记忆消除棒目前我还没有见过，不过说不定 美国佬真有，上回出国交流我就见过他们不少的先进仪器，总局还说要引进呢，现在也不知道怎么样。 说着说着又离题万里，虽然冬至对他说的内容很感兴趣，但还是将话题拉了回来。 这么说你们不会强行消除目击者的记忆，那要是有人泄露出去怎么办？ 那也得有人信啊。你出去给别人说你碰见妖怪和你被下了迷幻药，你觉得别人会信哪一种？肯定觉得你是个神经病吧。 好有道理，冬至竟无法反驳。换了半个小时以前，有人跟他说火车上有妖魔鬼怪，冬至也会觉得对方是神经病。假装淡定了几秒，冬至又按捺不住满心的好奇。 那些东西是什么？为什么会在火车上出现？ 他本来想问刚才那男人的身份，但对方估计是何玉的领导，这么问也有些唐突，话到嘴边又勉强换成了别的问题。何玉倒是没有卖关子， 现在呢还不太确定，他们背后肯定有人在操纵，不过这些都跟你没关系，你还是不要知道的太多比较好，免得晚上做噩梦。 那除了我之外，火车上还有别人遇到过这种怪事吗？要是我再碰上怎么办？ 到目前为止发生状况的只有你一个。这样吧，我给你一张平安符。 说着何玉打开自己的背包往里头翻找，冬至看着那个毛茸茸的青松熊背包，熊脑袋睁着一对萌萌的绿豆眼儿，跟自己四目相对。 这背包是你的？ 对啊，怎么了？ 我以为是你女朋友的呢。 一个虎背熊腰的汉子背着个萌萌的熊包，冬至脑补那画面简直太美。 我倒也想有个女朋友，听说游戏公司的女孩都很漂亮，你要不给我介绍一个？ 我要是能给你介绍，我自己就不会是单身狗了。 那头何玉找了半天没能找到东西，急得满头大汗。 哪儿去了？我出门前明明放进去了，也没有像上次一样当厕纸给用完了呀。哎呦，完了完了完了，老大又得骂我了。 冬至突然觉得何玉的符箓效果可能有限。 哎呀，算了算了算了。 何玉掏出一支笔和一盒朱砂。 没带黄纸就先将就一下啊。你带纸了吗？ 这也能将就？ 冬至半信半疑地从背包里掏出一叠空白的草稿纸。 白纸也可以吗？ 可以，就是效果差了一点。 何玉接过一张，对半折叠，再裁成原来大约三分之一的尺寸，放在桌子上捋直。打开朱砂盒子，用毛笔蘸了，屏息凝神，低头写下一串字符。冬至是学美术的，对各种图案有种天生的敏锐。他发现上面的图案乍看上去似乎毫无意义，一个圆圈连着一个圆圈，仔细端详却似乎连接出一个又一个生生不息的宇宙洪荒。何玉认真的神情就像自己在做什么绝世名画。车厢里虽然是深夜还算比较安静，但不乏有人窃窃私语，车轮在铁轨上滚动的噪音，何玉心无旁骛，全然不为所动，嘴里还喃喃自语，听不清在念些什么。最后笔画长长拖过的瞬间，何玉飞快地咬破手指往符纸上一弹，动作太快，冬至看见血弹到朱砂笔画中，似乎还伴随着金光隐隐掠过一瞬，随即消失不见。 好了，这一集结束了。啊，你说什么？还没听够？那还不赶紧订阅分享，右下方小心心点起来，我们下集见。